了他学早红啊，喜得我老黑心里开了花，他是人民公社的好劳力，我们要日夜精心喂养他，盼望这早红马儿快长大。咱们的生产多么需要他，不怕累，指望他别偷吃地边的好庄稼，指望他拉住咱们走过幸福桥，指望他别在这余地河畔不自拔，指望他一心爱舍不牵挂，指望他爱舍如同爱自家。 那么下面要为大家演唱的是三号选手王金霞，她唱的曲目是野火春风豆鼓城的选段牢房内，这是一个喜彩莲喜派的唱腔。 Time 娘也露脸，母子们可算得心心相连。狗呛到逼娘的口供，瞎了狗眼，妄想叫我招出来地下的名单。冬儿啊，你为党工作放心大胆，娘要用这条老命帮你们安全。 接下来是四号选手杨春明，他是密云文化馆选送的，他今天演唱的曲目是《无双传》中的《曲江池》。 曲江那人欢乐，我成烦恼。

共产党员。请欣赏现代京剧《杜鹃山》当中的两段唱段，杨春霞扮演柯香，家住安源。 乱云飞， No!